旅日朝鲜工商联合会常任理事会、旅日朝鲜青年同盟中央常任委员会、旅日朝鲜民主妇女同盟中央常任委员会等组联各中央团体、朝鲜新报社等各事业机构、组联各地方本部和朝鲜大学致电给敬爱的金正恩元帅，表示祝贺他被推举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电文指出，金正恩元帅在第13届最高人民会议第四次会议上被推举为朝鲜国务委员会委员长，反映全体总联干部和旅日同胞永恒不变的忠诚之心，向您致以最大的光荣和最热烈的祝贺。电文指出，将和奋起投入贯彻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的革命进军的祖国人民同呼吸共步调，全面贯彻金正恩元帅在纲领性信函中所提出的五大任务，来向全世界彰显总联在金日成大元帅和金正日大元帅的关怀下成长的威仪。电文表示，要遵循金正恩元帅所提出的主体的祖国统一路线和方针，在开拓民族自主的命运和开创统一繁荣的辉煌未来的斗争中，做出有特色的贡献。